爱你不容易。今天的戏剧空间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